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 刘。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这个题目哈稍微有一点标题党的意思，叫做与恐龙一起生活。其实恐龙呢是一种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动物。说到熟悉，恐龙的文化经久不衰，比如说自然博物馆里的恐龙展、主题公园、恐龙题材的电影，还有恐龙的各种玩具。从侏罗纪公园、侏罗纪世界这些电影中呢，我们熟悉了比如说霸王龙、迅猛龙、剑龙、翼龙等等等等。那说到陌生呢，恐龙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结束的时候就突然灭绝了，所以人类呢从来没有机会真正置身于恐龙的世界。当然可能我们也不想哈，因为以人类去抗衡恐龙，可能这个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但是呢，我们人类对恐龙抱有极大的热情和敬畏之心。那秦子川和廖俊奇这两位90后呢，恐怕他们要属于中国与恐龙打交道最多的年轻人了。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生。今天呢，我们就把二位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关于恐龙呢，我们有很多想知道的内容，请这两位研究恐龙的年轻人来和我们说说恐龙的故事。你们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俊奇。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古脊椎所的秦子川。 嗯，其中哈这个廖俊奇同学是来自台湾的对吧？ 对，我来自台湾。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他在学一口港台腔。好，那先说子川。子川呢，你是这个研究方向呢是叫做你主攻恐龙的骨组织学和阿尔瓦雷斯龙的形态学和系统发育学研究。阿尔瓦雷斯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龙啊？ 阿尔瓦雷斯龙呢是一类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类恐龙，当然了它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恐龙，很多恐龙都非常有名啊，像霸王龙啊、三角龙，但是我研究的这个类群呢可以说是就是学术界很关注，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但是在公众生活中不是很有名的一类恐龙。 嗯，给我们描述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龙。 它是这一类恐龙大部分代表都是一类小型的兽脚类恐龙，就是它两个腿奔跑，然后像体型非常的小，最小的它们可能就像一只鸡那么大。 哦， 然后它们最有特点的是它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它们的前肢只有一个手指头，就只有一个非常大的手指头，而且非常的短小，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之谜。我的很多工作就是涉及到这个方面。 嗯，好的。那俊奇呢，你研究的主攻方向是镰刀龙的形态学、骨组织学和系统发育学。镰刀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恐龙？ 那镰刀龙也是一种兽脚类恐龙。那这边说兽脚类恐龙，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一般来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肉食恐龙，像霸王龙、迅猛龙这种都是一种兽脚类恐龙，但是像刚刚秦子川研究的阿瓦雷斯龙以及我研究的镰刀龙，这两种都是一种吃植物的兽脚类恐龙。而我的恐龙虽然跟它是近亲，但是我这种恐龙体型可以非常庞大，到11米左右，而且它光指甲就有半米长，是一种非常庞大的恐龙。 近亲哈，两种恐龙，一个是11米长，一个比一只鸡还要小。 对对对。 但是却是近亲。 对，这是最近最新的关于兽脚类的一个系统发育学研究的一个结果。虽然说两类恐龙的就是比较进步的类群的代表看起来非常差别非常的大，但是他们在原始的时候长得是比较像的。 是。那对于恐龙呢，其实大家一直都非常关注哈。今年夏天的时候呢，《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的第五部上映了。这一次呢，再次强化了我们对恐龙的这个兴趣和热爱。其中呢，还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关于复活恐龙。因为科学家说 ，OK， 那我们找到了恐龙的 DNA， 尤其说好像我们在这个琥珀中可以找到一些吸血昆虫。那这里头呢？有完整的恐龙 DNA， 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现代手段把恐龙复活了呢？ 那这个问题相信大家看过侏罗纪公园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其实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 DNA 在生物体一死后就会不断的降解，那其实它能保存最多也就不超过几万年，那甚至比较乐观的学者认为最多也就100万年，但是恐龙是在66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基本上已经完全超出了这个上限，所以要找到恐龙的 DNA 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有另一种方法，叫做Evil Devil， 他们想要用演化学的手段来从恐龙的后裔，就是存活到现在的鸟类中来复活恐龙。例如像我们人类在胚胎的阶段，脖子上有鳃以及手上有蹼，这都是一些比较接近祖先的特征。那鸟类的胚胎也有一些相关的特征，那再借由一些基因的操作把这些祖先的特征打开。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一只鸡长出了牙齿、尾巴，然后它的翅膀变成了爪子，是不是还有那么有点像恐龙呢？ 哎，还真是。 对，就很像迅猛龙了，就是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个。 对，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说。关于恐龙实际上从未灭绝，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待会儿我们再说。那说到恐龙，刚才我们说到复活恐龙恐怕是科学家的一个梦想了哈。那确实呢， DNA 呢已经灰飞烟灭了，6600万年前恐龙的 DNA 即使我们找到的话，可能也不能完整的让恐龙复活了。不过确实哈，我们现在对恐龙的 DNA 的研究呢，已经是确定了它的整体基因组结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研究结论呢，是今年的5月21号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揭示出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对恐龙呢有了一个更新的一个认识。那说到恐龙的一个研究的最新成果，现在国际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结果？ 最近一年呢，关于恐龙研究最新也是最大的一个爆点呢，就是关于恐龙它分类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观点。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曾经有一篇论文提出，我们传统的把恐龙分为通过其恐龙的腰带进行分类，蜥豚类、鸟豚类分类的这种方法可能被动摇了。它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法，相当于从根部动摇了恐龙的系统树。很多恐龙，我们熟悉的恐龙，原来我们认为兽脚类恐龙和长脖子的，比如说马门溪龙是近亲，现在呢可能会觉得兽脚类恐龙和鸟豚类关系更近一些。但是呢，后来呢又很多学者会去写文章去反驳这个观点，然后大家会相继，包括前一段时间他们相继在 Nature 上发文吵架，当然是打引号的。这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学科最热的一个观点，最热的一个争论，就是也是最热的一个进展。 就是说谁和谁是亲戚，走得更近一点。 对，其实在恐龙研究的早期，可能100多年前，这个谁和谁大类上谁和谁是亲戚，其实大家已经觉得我们搞得很清楚了。所以后续的研究，大家每个人搞自己的小类群，就没有去细究根上的问题。然而这次有一个剑桥大学的一个博士生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就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然后业内广泛的去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把它们更清晰的进行分类呢？通过哪些手段？ 那一般来说，其实像研究恐龙最简单，最基础的，不是说最简单，最基础的方法就是要透过形态学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 DNA 的保存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只能透过系统学，就是这两根骨头哪一个跟哪一个比较接近，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形态学的研究。那形态学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是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术语要去背，包括你就像一只手吧，它的前端是哪边，后端是哪边，近端、远端，然后再来就是哪个地方有个凸起，哪个地方有个凹下去，你得写得非常的明白，让其他在国外的读这篇论文的人看得懂。那我们通过许多相关的特征的研究， 长得越像的它可能就是越接近的类群。那透过一种系统电脑在编程系统化的方式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恐龙它们不同的类群跟近亲的关系。 嗯，刚才你说到描述恐龙的这个形态哈，我知道其实你以前你本科学习的时候，你本来学的日语，后来学的经济，也就是说和我们想象的理科好像相差还稍微有点远，但是你觉得这个文科的背景现在运用到这样的一个研究中来，是也是挺有帮助的。 对，其实因为像我们这一科在研究，第一方面就是描述的东西必须要写的很多，那这一方面其实有时候也考验的是语言能力的运用。那另一方面，就像因为毕竟大家都对恐龙很有兴趣，所以像我们做一些科普节目啊，或者写一些科普文章，包括甚至有时候一些童书什么的，这些都挺考验语言能力的一些运用。 嗯，那子川呢是学地质的以前。 对对，是的。 嗯，那地质其实也用得上哈，因为我知道你们经常为了挖这个恐龙的化石要到野外去。 是的是的。 进行像考古工作一样非常细致的一些挖掘工作。给我们讲讲你们这个野外作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是的，我自打我本科开始，这样过去可以说也快七年了，就是一直在开始进行地质学的野外考察工作，因为挖掘化石也是地质学的一种野外考察工作嘛。野外考察可以说有些时候我本人是很喜欢这种活动，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怎么说呢，和我们日常在办公室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组比较著名的一个化石点在新疆的五彩湾，那是一个离最近的县城可能要有三四百公里的这个沙漠路公路的这个一个距离的一个化石点。然后我们那个地方一般会扎营，要扎一个多月。 Wow. 然后这一个多月中，我们的饮用水、生活必需的水是通过一周一次的皮卡出去去拉的。然后我们在那儿可能一个多月的时间，可能只能跟着皮卡中间出去一到两次去洗澡啊。当然这样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太，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很喜欢这种野外的活动的，因为真的在那种环境下就没有信号，没有不能打电话，没有网，然后我们只在 与世隔绝。 对，就是与世隔绝的这种生活。现在我觉得真的现在世界很少有这种机会去体验这种生活了。我很喜欢野外。 嗯，我看你们野外考古照片哈，就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我觉得得非常细致，拿一小锤子一小点一小点的在那抠着那个土。 是的，因为尤其在砂岩里面，那个化石已经很碎了，我们需要在野外的时候就把它用胶或者用石膏或者把它固定好，因为化石很珍贵的嘛，如果破坏了一些细节，对后续他提到的一些像他提到的形态学研究就会造成一些困难。比如说本来这个化石这是没有一个洞的，然后你挖的时候把它掏了一个洞出来，然后可能俊奇就会骂我了，说你怎么当时没有把它挖好是这样的。所以野外工作是一个非常细，尤其在环境比如说40度的中午的高温的时候，趴在那种沙漠上去拿那个小刷子去刷，其实这样一想其实也有点苦，但是还是一个挺好玩的事情。 对，我看你们每个人都戴着那种遮阳帽，而且但是还是晒得黑黑的。 对对对 对。那我另外补充一点，像刚刚一直说到考古，其实我们并不是考古专业的，因为我们也很常会遇到就有人说，哎，你们那个跟盗墓是不是一件事情。我先说一下，考古绝对不是盗墓，但是这个让考古的人自己来声明。那我们是研究古生物，像考古一般来说是比较偏文科，大家如果知道像是要看一些什么陶片啊那些东西，就是跟古人类相关的是考古。那我们是偏比较理科，我们要了解整个地理的环境还有生物演化，所以我们是古生物学，那跟考古并不是一个学科。 如果要用时间来算的话，一般来说文化考古是在10000年以内，和人类文化相关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研究的中生代一般6600万年前之前，就时间跨度差的非常多，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内容有很大的区别。 嗯，是，就像考古哈，我们可能找到了一个发掘点，但是每发掘出一件文物是一个就是让人非常兴奋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们去挖掘恐龙化石也是就100%的确定这个地方肯定能挖出化石吗？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其实挖化石的一个大致步骤是，首先呢，古生物学家会先去找前人的资料，就是我们恐龙生活在白垩纪，比如说侏罗纪或者三叠纪，我们需要去找到中生代的地层。然后这个工作呢，是由前人，也就是可能先前的地质学家或者地质调查队员完成的，他们会把它填在地质图或者出版成一些学术刊物上面。然后我们阅读这些资料之后，通过收集整理规划得到我们的路线，然后我们去那个路线的时候就会走到那个点，然后就是碰运气了。因为有些时候即使它的 是地层是对的，按道理来说，从学术理论上讲，这个地方有化石，你也可能挖一天什么都挖不到。 嗯， 有些时候这个地方土可能就填错了，你就在这碰到化石了，那你就得去解释是怎么回事。所以说还是有一个和就是和概率或者说怎么说呢，像抽奖一样的一个事， 像抽奖一样，我不知道这个概率有多大哈。你们俩挖到过化石吗？ 啊，那肯定的， 肯定挖过，但是。但是很多人看了电影之后都会觉得我们可能挖出来是一个完整的骨架，然后恐龙可能特别漂亮，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能挖出来很多都只是一些碎片，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它没有太多的科学意义，就例如一根大腿它的头跟尾巴都没有，就剩下中间那一根圆棍，那其实你也看不太出它到底是，就是它能保留的讯息其实也已经没有那么的多。 那怎么办呢？ 其实说句实话，像这种情况下，这些化石我们可能就可能是回，有些会特比较好的，相对比较好的我们就收集起来，有些不好的我们可能也不收集了。因为其实和可能和大众的想法，就是大众普通的观念可能不太一样，恐龙化石还是很多的，只不过就是完整的或者有研究意义的化石是比较少的。 嗯， 因此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并不是说见到所有化石就要收集起来，而是见到有重要意义的化石或者重要的化石，或者是有学术意义的化石，或者有展览意义的化石，哪怕有收藏意义的化石，我们才会收藏它，才会去收集它。这主要就看野外队员的一个经验了。就是有你，因为可能刚去，比如说我第一次出野外的时候，我见到一个大腿棒子，我觉得好开心啊，拍张照片。那现在我都不会去碰那个东西， 很淡定了，是吧？ 对对对。 也就是说我们发掘过的恐龙化石要看它的比如完整性，或者是它是不是以前已经被发掘出来很多了。如果是重复发掘的，再加上它的这个骨头的形态比如说已经不太完整了，可能它的研究意义科学价值就会小一点， 是就会少一些。 好，那说到这个恐龙化石啊，我想很多的朋友尤其是这个男生对恐龙呢非常感兴趣。我们知道去看恐龙化石最好的地方呢就是自然博物馆。 对， 那其实无论是咱们中国还是世界上都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如果我们要去看恐龙化石的话，你们推荐什么样的地方？ 博物馆的话，国内的话，当然我肯定会要先首推我们研究所的博物馆了，就是来位于那个动物园对面，北京动物园对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下辖的那个中国古动物馆。对，然后呢，当然北京自然历史北京自然博物馆也有很多非常不错的恐龙展览。中国的不同的省都有可能省辖的地质博物馆或者自然博物馆，里面都会有本省市发现的一些化石啊，但是它往往不是一个专门的恐龙馆。中国专门的恐龙馆， 然后其他比较大的像是四川自贡的恐龙博物馆可能比较有名，再来云南陆丰的恐龙谷，然后最近还有一些新的发现，像是在延吉东北那边，延吉最近也在盖一个原地埋藏的恐龙的化石公园。 对，包括还有山东诸城莱阳都有非常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化石点上有建立原地的一个恐龙馆。总体来说中国的化石点很多，也现在已经有一些很大的博物馆，可以如果大家想去玩去看恐龙都也很好的去处。 国外的呢，你们去过什么样的自然博物馆？ 国外的话，其实我目前去的可能相对来说多一点，就是我之前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去逛过这个盐湖城，就是犹他州，美国犹他州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包括这次我和俊奇去参观了这个新墨西哥州的州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总体来说美国人他那个恐龙文化比中国要更多一些，然后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恐龙，对吧？ 对， 然后他们都会有这种州化石。 州化石州恐龙。美国呢其实还有一个应该是属于国家级别的自然与历史博物馆。 对，它是在那个纽约，然后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博物馆，我们一个也是我们老师一个同学，一个我很好的朋友现在在那里读博士，然后那个博物馆的馆藏可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他光他的库房里面可能有数以万计的恐龙化石。 对，除了美国外，像英国许多地方有很多的，因为英国算是最早搞古生物的一个发源地，当初因为古生物这个行业其实 它并不是特别赚钱，你也不能拿着化石做什么，所以一开始都是一些贵族在搞，所以这些发源地就是从欧洲，像达尔文他们就从英国那个地方起源，所以英国现在那边也有许多非常好的博物馆， 对，他们有二三百年的收藏，所以这二三百年的收藏中可能会有全世界各地的化石，可能中国的博物馆主要还是中国的化石为主，但是像美国和英国的博物馆，像欧洲的博物馆可能会有非洲的，甚至有南极洲的、南美洲的等等的标本。 好，那我知道你们俩哈，其实做很多科普的工作，要走进博物馆啊，或者是走进校园，给大人孩子们来描绘，通过你们的想象，当然更通过你们的科学研究，几千万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候，这种中生代恐龙的这种世界。你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 恐龙科学院， 恐龙科学院，院是一个草字头的这个院、 那个院、 对，写一些什么样的文章呢？能不能说一两点，就是你们觉得大家可能误读了恐龙的非常有趣的地方知识？ 那像我们里面其实有时候会提供非常多跟恐龙相关的小知识，像是目前还现存的科学家中命名恐龙最多的就是一个中国人，这可能大家一般会觉得这是外国人做的事情，但现在恐龙，中国的恐龙研究是非常发达的，也做非常好，然后甚至有很多恐龙它的 是谁 啊？徐新老师就是我们的导师。然后其他像现在有很多恐龙它的拼音方式，它可能就是直接用中文的拼音，包括像一种很早期的霸王龙叫地龙或冠龙，它的英文它的拉丁文就是直接写地龙或者冠龙、这也对大家非常的亲切。 对，那子川也给我们讲个好玩的事情吧。 恐龙里面其实好玩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除了俊奇刚才提到的一些关于命名的事情呢，我们有时候会在微信公众号里面也推一些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些科普文章，可能科普的一些点，有些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我们自己专业的人会觉得好玩的东西， 我记得你当时给我讲过，你说恐龙吃饭就或者吃草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比如说有些人会问为什么长脖子的那种恐龙能长得这么大，其实这个已经有一个德国的团队，他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研究，他们提出一个理论，认为这种长脖子的犀角类恐龙可以打一个比方，就像一个树叶吸尘器，就 树叶吸尘器， 对，就是它就那么快，因为它的脖子就可以想象成吸尘器的那个吸尘的管，然后它就把自己的脑袋怼到一棵树上，他先走进森林，然后把脑袋怼到一棵树上，然后开始吸，不是吸，其实他们是在吃了，就是但是像吸那样快，很快吃完很多叶子，然后他不用动地方，因为他脖子很长，换到另一棵树上，然后再吃，然后这样的话，他一天只要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在吃，这样的话他才能摄取足够多的能量，因为对于那种几十吨的恐龙来说，我们很难想象它那么小的头是怎么摄入那么多能量去来维持自己的生长的，而且它们还长得非常快。 是，那关于恐龙呢有很多未解之谜哈，我们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快速的来说一下，很多人是在想这个恐龙是怎么灭绝的，而且为什么突然一下全部灭绝。 那恐龙灭绝是在6600万年前有一颗巨大的陨石砸向了地球，那早期科学家们一直在认为是不是这颗陨石太大了，还有它砸下来是怎么让恐龙毁灭的，那目前比较盛行的假说就是它砸下来的时候空中扬起了非常多的灰尘，就像是一个大型的雾霾，那全球的阳光都被遮蔽了之后，许多植物它没办法行光合作用，那大型吃植物的包括刚刚说几十吨重的那些大型恐龙吃植物的就死光了，那吃肉的跟整个生态系统就会跟着崩坏，那最新的一些研究则认为可能是风水不好，它砸在的那个地方是就特别富含了石油或者二氧化硫，所以砸起来可以掀起的灰尘特别的多，如果那颗陨石就早个一分钟或晚个一分钟，其实恐龙都不会灭绝。 哇， 每次大灭绝都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事情。 是，对，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二位啊，就是你们想回到那个时代和恐龙和你们朝夕相处研究的恐龙生活吗？如果有机会的话，时光穿越。 我自己的话，我是想的，因为我觉得以我对恐龙世界的了解，其实我觉得恐龙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都是很凶猛或者很危险的动物，就像我研究的类群还有俊奇研究的类群都是很温和的，目前看起来很温和，虽然我也没有见过活的，因为他们应该都是吃虫或者吃 吃植物的， 但我那个大爪子可能是防御用的，可以杀人。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攻击我。其实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暴龙啊这种很凶猛的恐龙之外，只要离他们远一点，恐龙还是有一方净土可以让我在这种比如说在丛林中活着的。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安静的环境。 俊奇呢？ 那我就不回去了，我就让他留一些资料，然后我到时解读这些资料，然后在现在写出精致的论文来。 好的好的，那鉴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关于恐龙的话题呢就聊到这里，确实非常有趣的一些内容哈。我觉得如果大家对恐龙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更多的关注我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进程。好，谢谢两位， 谢 谢， 谢 谢,、 啊、 谢谢大家， 拜拜，也谢谢所有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拜。They can say we've lost our minds. I don't care if they call us crazy.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及时的海外动态，最新的华语广播，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et.